等等，你多大了？ 重要吗？ 你还未成年吧？ 我像是未成年吗？ 不像，可是…… 别可是了，我去拿行李了。 拿行李做什么？ 你不带我回家吗？ 周日，季彤晃到一家美术馆，里面正在做艺术家个人展。他过去走了一遭，被一幅怪诞的画吸引。他伫立在前看了许久，直到一个年轻的男生过来与他搭讪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喜欢？ 这句喜欢瞬间将他的思绪拉到了几十年前。他注视着眼前这位留着半长头发的男孩子，想起了肖望云。 你和我一个朋友很像。 那你的朋友很帅哦。 他是长得还不错。 是你男朋友吗？ 不是，算是知己吧。 姬彤目光回到画上。姬彤很少交朋友，与舍友同学的关系都一般，平时也独来独往，可这个男孩却深得他心。他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叫程月云，已经读研二了。很巧的是，他的名字里也带一个云字。他是季彤这五年大学生活中唯一称得上朋友的人。毕业后，季彤就回了老家，进了一家医院上班。程月云开了个工作室，算是半个自由职业者，时间充裕，常来找季彤，两人喝喝酒，聊聊天，谈谈感情方面的事儿。除了他，季彤只有甘婷一个朋友，日常社交也限于几个看得顺眼的同事。时间一晃，他34岁了，过着平凡又简单的生活，如一滩死水，表面看着风平浪静，深处却扎着杂乱的枯草，时不时探出两根老叶来。关于结婚的问题，周欣从来没催过他，可同事们倒是一个比一个积极。这不，又借着聚餐的机会拉郎配，对方是个广告公司的小经理，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不过年纪小了点，刚刚过28。可季彤看着年轻，可能是因为没什么压力与烦心事，挣点小钱吃饱穿暖，小日子过得没滋没味，却也自在安生，说小10岁也没人怀疑。小经理身边并不缺女人，看得上眼的却少。瞧着季彤那副对自己爱答不理的模样就得劲，深深激发着他的征服欲。饭局结束，同事们心照不宣地相伴离开，为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小经理要送他回家，还邀约明日一起吃晚饭，季彤没答应，他不想再应付这种糟心事儿，干脆对人家说，我有丈夫了。 可是小王说， 他们不知道，我丈夫多年前故去，我也没有再嫁的打算。 大学毕业时，周欣送了季彤一辆车，他不爱开，用了2个月闲置下来，转手给卖了。季彤讨厌堵车，更喜欢地铁，虽然地铁人也很多，但人挤人比车挤车让他更有安全感。季彤没有与周欣奶奶住在一起，在单位不远买了个单身公寓，坐公交只要2站，他总是很困，时常打着盹儿坐过站，因为迟到的问题被领导说过无数次，真累。还是自由职业好，他经常想，要不再去开个旗袍店算了。值休前一天晚，季彤独自在外吃了顿饭，还看了部电影。回家时路过一家快关门的花店，里面的小姐姐正在处理枯萎的花，季彤走进去，将那几只粉白色快要凋谢的落日珊瑚买下，小姐姐免费送了她2只新鲜的水仙百合。这个点儿乘地铁的人很少了，外面天气湿热，刚进地铁站就迎来一阵清凉的风。地铁上空空的，只有一对老人坐在对面， 他看着他们牵着的双手，羡慕地微笑起来。很快到站，姬童慢悠悠地往外走，在拐弯处被一个卖耳机的小贩撞了个正面。他道了声抱歉，替小贩捡起包裹，才往电动扶梯去。抱歉。刚出站口，一阵飓风迎面袭来，将他的花瓣吹散在空中。季童弯腰一片片捡起来，塞进包装的缝隙里。忽然，眼前出现了一双白色球鞋。他拾起鞋面的落花，为堵住人道歉：“不好意思。”他起身绕开来人，刚走出去两步，被握住了手腕，拽了回来。男孩穿着一身浅色运动服，从衣袖上取下一片他的花瓣。 你跑什么？ 季童仰面看着他，微怔。男孩将他拉近些，仔细打量着他的脸。 季童，没错，就是你。我在这里等了两天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去找警察了。 男孩俯视着他怀里掉落的花，将他抱过来。右手顺着他的手腕滑下去，牵住他的手。 走吧。